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天籁丹青钢琴决斗场四手联弹音乐会将邀请来自意大利的两位著名钢琴家塔齐奥福特和卢卡·德尔安娜在京野民族文化宫大院为观众呈现一场精彩大比拼。他们将分别化身古典和爵士钢琴角斗士，通过四手联弹的方式为观众展现他们高水平的演奏。观众将能听到《回到印第安纳故乡》、《莫尔托快板》等多首爵士古典乐名曲。戏剧《一夜一生》正在繁星戏剧村上演，一直持续到5月27号。这部剧讲述了一位剧场守门人、一位商人、一位女博士和一个不敢在灯光下唱歌的歌手，他们同时被困在一座废弃的剧场当中，无法脱身。原本没有交集的他们不得不勉强相处，于是在鬼气阴森、惊险恐怖的老剧场当中发生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故事。第18届相约北京艺术节正在举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艺术团体、近800位中外艺术家将不间断地带来130场演出、3个艺术展览和多项公益艺术普及活动。本届相约北京的主宾国是意大利，将推出一系列意大利古典音乐演出，其中阿克塞尔·特罗莱塞、莱奥诺拉·阿梅里尼、玛利亚·安吉拉·瓦卡特罗、瓦内萨·贝内利、莫塞尔四位钢琴家将先后在中华世纪坛奏响独奏音乐会。卡雷马四重奏和法布里奇奥·波索四重奏将在5月26号深夜在国家大剧院穹顶大厅带来大剧院一年一度的午夜玫瑰爵士音乐会。曾与朗朗对战的钢琴机器人特奥特劳尼克还将和钢琴家罗伯特·普罗塞达同台炫技，而罗伯特·普罗塞达也将在自己的专场音乐会上同时弹奏两台上下落在一起的钢琴。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在艺术节期间分别举办三场意大利主题的展览，其中首博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艺术和生活展汇集了来自意大利十几家重要艺术机构的102件珍贵藏品，是极其难得的一次展览。据介绍，本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将继续坚持低票价政策，艺术家工作坊、讲座等普及和交流活动将继续为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提供与艺术大师面对面互动的机会。由北京央华出品、万方编剧、立陶宛导演拉姆尼·库茨马奈特执导、孔维·冯宪珍联袂出演的舞台剧《新原野》将于5月9号到12号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话剧《新原野》改编自万方中篇小说《杀人》，并命名为《新原野》，向其父亲曹禺致敬。爱乐会与世纪剧院携手首次推出家庭品质娱乐演出季，来自中国、德国、俄罗斯、西班牙、爱尔兰等各个国家的芭蕾舞、交响乐、室内乐、踢踏舞、儿童剧、亲子音乐剧、音乐会等50多场演出将陆续登台世纪剧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晴到多云，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受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间本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 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又在周末的时间要跟您聊聊电影。 哎，这个前两天的直播节目啊，没跟大伙儿说过瘾啊。那天我们从脱单告急这部正在热映的电影说起啊，就聊了这个青春爱情系列题材。 对 啊， 聊完以后我们俩这一合计啊，这个青春期还没有过去啊。 哎，我们周末版跟大家说呀，我们不是旧话重提，也不是怎么为这个电影啊打 call 宣传，都不是，我是想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啊。什么角度呢？就这个脱单告急啊，它是在这个网上掀起了大家的一种质疑之声，不光是对电影质疑，就是你说质疑还不够准确啊，讨论吧，辩论。对于什么会有一种辩论呢？就是对于电影当中开列的那个所谓的叫做追求宝典啊，就是追女生的公式， 哦，因为他原来的这个名字就叫男生的 完全男生手册。 对， 那么很多人就讨论说，到底追女孩这个手册这东西靠不靠谱，是吧？有的就说这东西肯定不靠谱啊，爱情嘛，是吧？那说来就来， 感性的， 它是很感性的，你这弄这个条条框框你放在这儿，你这怎么可能呢？ 对，它又不是一机器，有操作手册。 那么也有人说呀，嗨，你这就是不懂爱情的一种表现，是吧？有时候爱情差什么，就差那层窗户纸，你要是没有遵循手册的这几步啊，你们俩永远保持在那种不可能成为爱情那种关系，是吧？ 甚至我们有时候会说，这爱情得怎么样，得经营，得有技巧。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通过电影的片段，我们来找一找电影当中的那些啊，就是号称啊能够把女孩追到手的那些手段 啊。我们俩也顺便学习，晚了， 嗨，就是告白方法啊。好，告白方法啊。好，那下面我们先来听一个什么呢？这个片段很有意思，中央六台的一个栏目叫《今日影评》，他们也关注到这个 电影了。 主持人跟请来的一位嘉宾啊，这是一位情感作家，两个人就对这个追女孩的方式有没有公式，爱情公式管不管用啊，两个人展开了一番辩论，我们来听一听。 刚刚节目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说了这部脱单告急呢，在观众间是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话题的中心点就是追女孩到底有没有公式。所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要进入交锋时刻，有请陆琪老师先抛出您的观点。 我认为男生追女孩一定是有公式和技巧的， 但是我真的觉得脱单是没有公式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通过逻辑思辨来说，它其实是两件事情，一段完美的爱情和怎么追到一个姑娘或怎么追到一个男生，它其实两件不同的事情。 感情是很真实的一件事，如果你在谈恋爱的时候都不能做你自己的话，那我真的是很同情这个人。我觉得那你什么时候还能做你自己？ 我打比方说，就是你承认有男人有一些抓住一些点是可以让你产生愉悦的， 但是我觉得必须得是真诚的，我才会开心。 但你知道吗？你怎么判断他是真诚的呢？ 因为是感情是未知的东西。 事实上是这样，就是现在有很多的男生他是去学很多的技巧，他其实就表现得很真诚。 可这不是有公式的，为什么在电影当中那两个男生他们去追女孩却频频受挫就没有成功呢？ 公式是什么呢？公式就是教给你一套方法和就 具体的技巧的步骤是什么，但是呢你去使用的时候还是一个艺术化的一个方式。 好，交锋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依然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就是我觉得脱单还是没有公式的，那我们可以保留各自的意见啊。但是我对电影中的何小阳真的是觉得很气愤，因为我觉得他追女孩的这个初心实在是有问题，就你既然并没有爱上这个女孩，为什么要去听这个关心的指挥去一步一步的来追她。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咱们电影频道的今日影评这个节目的一个片段啊。在这节目当中呢，两个人就对爱情手册到底好用不好用啊，这东西是不是瞎胡扯展开了一番辩论。其实我觉得呀，我的个人观点是啊，如果你只有这个手册那是肯定不够的，而且呢你就是盲目的去将这个手册运用到你的实际的生活当中，估计成功面也不大。 对，你光有手册没有人不行， 哎，都有人没感情基础 也 不 行 啊。但是我觉得你有这个手册可以做到什么呢，增强信心是吧，提供灵感，最后呢给自己鼓鼓气儿是吧，面对自己的喜欢的人啊，想要这个说出口，想要表达爱意，其实啊什么样的花式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对方感受到了你的诚意啊，那么加上一点点的小技巧，营造一些小浪漫，是不是张帆啊，你就不是今天这样的吧，受伤这么严重 今天也挺好，有经验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公式，有一些这样的手册，就是通过经验教训得出来的呢？ 哎，那这个电影当中脱单召集里啊，也是，不仅有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啊。那到底他讲了一什么故事？我们通过一段预告片来了解一下。 在平时相逢的情况下，你要吸引一个女生注意，只有三句话的机会。当你再度合理的出现在他面前时，你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跟他多交流。绝大部分女生都喜欢享受被追求的过程，每一段恋情都需要一个考验来让它变得深刻。告白成功了，你想干嘛就干嘛。 你10:30号过来吧。 在爱情电影里面都是怎么演的？ 都会问到你第一次什么时候， 还有采访，事先来往说，哎，你多大了？ 哦，19岁。 干嘛？ 我是想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好，刚刚我们又听了一段，这是脱单召集的预告片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到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还是把这话说回来啊，这个电影啊不是说叫什么典型烂片啊，当然它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也没有能够做到说口碑一致的好啊，这个能够将这个系列力挽狂澜。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么几年来，随着青春爱情这种 IP 他们的热度下降啊，整体的市场的温度是逐渐走低的，但是这不能够掩盖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的光芒啊，尤其是啊前两天直播节目当中我说了，如果咱们把青春爱情这个系列的 IP 属性给它掰开啊，这青春归青春，咱如果就要说爱情电影的话，那可以聊的可以看的那很多很多呀，是吧。哎，那今天我们就来说几部电影，这几部电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电影当中啊都有非常让人拍大腿啊，拍案叫绝的表白方式， 而且它不一定只是在那样的一种青春懵懂期。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单身男女》，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杜琪峰执导，古天乐吴彦祖两大帅哥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性格一起追求高圆圆。哎呦，这个电影你都甭看啊，一说这个你就觉得特来劲，是吧，特过瘾啊。这个当中呢两个人就是古天乐跟这个吴彦祖啊，两个人正好是风格截然相反。你这真是啊，因为我觉得作为女性也想，如果身边有这么两个男人追求我，我得好开心啊。 怎么选择这也是一个不开心。 那么吴彦祖呢是那种非常纯情的文艺男，是吧，非常的有才华啊，真是啊默默含情温情似水啊。 古天乐呢， 古天乐那就是潇洒多金霸 气 啊、哦，是总裁范儿的。 哎，对对对，霸道总裁啊。那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温和的吧啊， 嗯， 这个吴彦祖他怎么表白呢？他用一个玩偶啊，隔着这个大厦的，就是大厦的两个楼啊，能互相对望。 嗯， 然后这边呢，给高圆圆打着手机啊。然后在手机当中，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啊，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因为它镜头有切换、哎，他用这个人跟玩偶的对话来展开自己的恋爱攻势，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别睡了，醒来吧，我们要去等他。不要去吧，我们已经等了3年，我怕你又在失望。 我有预感，他今天晚上一定会来。 如果他今天真的回来，你会跟他说什么？要不你试试这样跟他说： 思念是一种寒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我今天晚上在那儿等你。 好啊，刚刚我们听的这个片段来自电影《单身男女》这一小段，这就是吴彦祖啊表白高圆圆的这一段啊。其实呢，我们说呀，这个不是说你随便学这招就行了，这是因为。基于啊，吴彦祖他一直这个人物设定，他就是这么一个人，非常的纯情。他过去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是过去有一段不成功的爱情啊，他还把这段爱情寄托在他养的一个小动物上面啊，所以他的这种种种的这种表现呢，其实是在高原心底啊有一丝啊温暖的底色，但是我们说，吴彦祖的对手太强劲了，就充满了套路，全是花招， 就是文艺男有文艺男的做法 啊， 总裁有总裁的招数。 哎呦，这个总裁呀，炫酷的不得了啊，那就是两个字，霸道，就是霸道的对你好，不容你解释。来，我们听听这个片段，看看这个潇洒霸气的古天乐是怎么做的。 我现在要看那份报告，马上送来沙田原生为二号。 啊，不是明天的吗？ 我是你老板。 我已经辞职了。喂。喂， 耍无赖！ 快点，快点！试车，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有没有驾照？ 干嘛？ 干嘛就是有了，帮我试车。 为什么要帮你试车？ 同事一场给点意见嘛，我要看报告哦。去上车。 我可先跟你说，我不常常开车的。 没关系，保险会赔。安全带。 OK 啊， 开灯。 哎，谢谢赵先生。 哎，想也不想就买啊？ 等一下，不买。 不关我事，你要买就买啊。 买，报告还可以，做一份内因果的报告，下个星期一交给我。 啊，赵先生，这车你想要什么颜色啊？ 温森小姐，我走了。这两个单位面积、间隔、坐向、价钱都一样，你帮我挑一挑哪一件好？ 关我什么事啊？ 同事一场给点意见吗？我 我要看报告啊。 真麻烦，我乱跳。 随便你啊。挑完了，选 A 还是 B 啊？ 我还没看 A 呢。这是买楼，又不是买菜。一种感觉，突然间发现自己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 嗨，这么晚了， 你干什么呢？ 你又干什么？ 哎呦，我找我家钥匙。惨了，丢了， 进不了门， 不知道是不是丢了，放家里了。你有认识的开锁匠吗？ 我就是开锁匠了，走吧。 行不行啊你？ 没人比我更行了。 你真懂得开锁啊？ 几楼？ 四楼。 哪一间？ 站在上面。厕所没关窗那间啊。小心点啊你，喂，小心点啊。无聊。非常无聊。浪费东西，超级无聊。你有没有搞错？这是我的报告，我去找钥匙。 喂，就在那个皮包里啊。 怎么可能？我都不知道找多少次了。为什么多了两条？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要买那台 Maserati？ 我不喜欢开车，我喜欢坐巴士。 那就开到巴士站去坐巴士啊！以后楼下没站了。 这个呢？ 你喜欢的那间房子。 我租约还没满呢。 当仓库，要不然就空着。以后吵了架再回来住咯。 干嘛要吵架？ 你这种的个性这么喜欢跟我争，以后住在一起怎么会不吵架？ 什么意思？同居？ 不止。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又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听听听听啊， 是不一样的。这个拿了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了吗？这 哎， 不是这个片子啊，不是这片子拿的。 我听完这段，我就说他怎么就是吧？没有一个女孩就跟我说，你过来向我汇报工作啊，这个车买不买？这个房买不买？是吧？那没人跟我这么说，人跟我说是，然后自己拿了两把钥匙，我怎么多了两个钥匙呢？ 哎呀，我的天！ 哎，这种表白方式啊，我建议呢，大家可以学一学，是吧？但是。是吧？这得是想好了，有基础，是吧？ 嗯， 才能够这样去做。 不要贸然行动。 哎，这个呢，就是有些成功是不可复制的，更何况在这个电影当中啊，他还不是靠这些手段来成功的。 哎、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电影好就好在这儿，他既给你展示了这些，就是比较能夺人眼球的 花招， 花招啊。 嗯，

看点啊，或者说有这种期待，就是看哎这两个人是怎么去打动这个赵演员啊。那么到了第二部呢，其实更多的是为这个故事啊，有一个结局，有一个结尾。第二部的口碑呢不如第一部啊，因为可能这个题材的新鲜感有一点过去了啊，但是那些套路还是非常得人心的。其实就是追女孩套路，这个套路的本身就让我们特别有兴趣去看它。 对，刚才我们说过了，单身男女当中两个人这个追求的方式是截然不同啊。对，一个是文艺的方式，文艺嘛，就是基本上就是浪漫的那一套啊，怎么样用温馨的、用暖男的方式。这个你刚才说的总裁的这种方式呢，其实我们在电视剧里面见到的更多啊。一般来说，这就是属于财大气粗啊，有钱有闲。他有很多可以用常人不能够想象、不能够就是限制了想象力的那样的招数，来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们说呢，这个文艺男青年啊，你别让他就是说看准喽，然后下手狠，他要一下手狠，那真走心呐、真走心的杀伤力也很大呀，你比如说两个人拼到最后啊，已经就是剑拔弩张，就差就是决斗了，是吧？这种就是用表白方式来决斗，这是大家特别特别爱看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到了影片的高潮部分，我说的是第一部哈，单身男女第一部，这两个人都各自用了什么招数呢？咱们来听一听。 2007年的九月，我第一次见到你，觉得你好有活力，第一眼就被你吸引住。之后我在街上看见你跟人约会，知道你有男朋友，君子不夺人所好。直到你跟你男朋友分了手，我就开始约你。可惜我做了一件人生最大的错事，犯了多数男人都会犯的错。金融海啸，我输了很多钱，去了美国。在那段最艰难最失意的时候，只要看这段短片，我就有了活力。我一直在猜你在唱什么歌，看了几千次之后，我终于知道那是什么歌。 我不明白，既然你喜欢我，喜欢我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在第一次跟我约会的时候就去跟别的女人鬼混？ 因为我当时我的睾丸素影响了我的思维，我做了一个很错的决定。可是事情结束之后，我就已经很后悔。 你现在可以做火星人了吗？ 哇！ 起红设计的那个大楼，你知道吗？在那个大楼的对面。香格里拉， 谢谢，谢谢，谢谢，开车，开车，谢谢。 这是很有名的菜。 是啊， 是 啊。哎，苏州这里年变化太大。 对不起，我失陪一下。哎， 怎么？ 喂， 程子清，你干什么？为什么把戒指还给我？ 嘉轩，你在哪儿？ 我在火星。 启宏，你真有心思。看， 这戒指不是我的。 啊？ 那天我收回了戒指，就去兰桂坊泡妞，但最后我还是叫那个妞下车，一个人回到跑马地。你满意了，我做了火星人。 来的路上我看见你了，我心里就在想，我跟你到底是怎么了？我有好几次我们差一点就走到一起，可是到最后就是不行。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缘分没到，是性格问题，还是我们不够爱对方？ 陈子欣，嫁给我，不要把戒指还给我。 只是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总要有个结局，就做个选择。 刚才我们又听了《单身男女》这个电影的片段啊，大家学到了吗？首先啊，业精于勤呐、啊，咱们得把自己的专业弄好，是吧？然后才能在各自的专业上能够下功夫。 哦、你的专业，你才能有可能发挥这个专长嘛？ 对啊，那么到了《单身男女》第二部当中呢，吴彦祖也在自己的这个特长领域，就是搞建筑设计的嘛， 嗯， 哎，在这个方面大做文章啊，但是我们说最后。赵媛媛并没有选择他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问三遍啊！大家还得在电影当中寻找答案。表白方式啊，只是一个桥梁啊，它不是终极的啊，这样一个核心的要义所在啊。那么，跟这个《单身男女》这部电影啊，特别像的一部电影，就是也是两个男的争一个女人。这个大家有没有印象啊？2012年有一部孙周导演的。孙红雷、段奕宏争李冰冰的这个电影， 对对对对， 嗯， 隐形富豪， 哎，跟这个王菲唱那歌啊一个名，就是我愿意， 我愿意， 嗯，那么这个电影当时也是引发了大家讨论，其实也都集中在就是两个人争一个这样的一个看点上，看这两个人怎么对待这一个人好， 嗯， 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个情敌给打败，是吧？哎，有人说了这个。段奕宏那表白方式太厉害了，是吧？抱着李冰冰蹦极嘛， 嗯 啊，这个我觉得我学不来，我抱谁我都不敢蹦极， 给别人抱着你， 我也不敢蹦极，这我学不来啊。这个当然了，我们说他这个还有很多的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看点哈。你比如说有这个大学时期的青春恋人， 嗯， 这种感觉他有感情基础嘛， 嗯， 好像说他哎。占有的这个比重啊可能要高一些、 嗯、 是吧、 嗯、 但是呢现实当中的碰撞可能让这人他不会再去回头了，所以说两个人各自占有的优势真的是让人 你很难说， 很难说谁会、 嗯、 哎最后能够这个获取胜利， 对 啊， 尤其是在那部戏里面，其实更多的有一个元素还是有人能够支持你的事业，支持你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几个环节， 嗯， 到最后呢，揭晓了答案的时候，其实你也看到了这个女主人公她自己的那个纠结啊， 嗯，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嗯，最后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结局哈， 嗯， 王阳呢原本认为自己是年轻有钱是吧？ 对， 哎，谁能把我怎么样啊？是吧？我一定胜利了，就没想到哈，被自己的情敌把自己公司给收购了。 嗯嗯， 哎呀，那一幕看的人真是大呼过瘾呐、 啊！就是反转了一下， 哎啊，那么孙红雷呢，也再次用自己的演技是吧，打败了比他颜值高很多的段奕宏，在这电影当中。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电影《我愿意》的片段。 我在等着你跟我解释。 我有点紧张，我跟你谈过我的过去。很痛，我想找一个真爱能在一起一辈子，假如我带着这一身身价去找的话，眼下这个社会我怕我看不清楚。 我更没看清楚，因为你一直在骗我。 我这么着急请你来就是想把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觉着人有钱了就可以自以为是啊？杨天浩，我这么跟你说吧，要不是因为你买下王阳的公司，我是不会上你的飞机跑到这里来和你见面的。是你帮助了他，我替他谢谢你，我也谢谢你。当然你也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家很有价值的公司。 金融危机这种时候动这么大的钱收购一家公司风险太大，相信我微微，我完全是因为你。 王阳当年一走7年，以为带着财富回来就可以得到我的谅解，他错了。你这么想你也错了。 那微微，你到底让我怎么做呢？ 你知道王阳为什么把公司卖了吗？他为了报恩，因为他不希望让一个已经80多岁的老银行家还要在这个时候跟他一起承担风险。你呢？过去装穷卖乖，现在一掷千金买下你对手的公司，你做这一切，你这一切是不是都已经设计好了？ 微微，你要是这么看我的话，我真的解释不清了。 你有钱可以随心所欲，对我没用。送我回去， 微微，你这样走了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从来没有刻意掩饰过自己，我就是我，有钱没钱是一样的。假如你